第二个就是安全气囊寿命比整车短。理论上，汽车的安全气囊设计寿命和整车使用寿命是一致的，但是由于设计标准的缺失，安全气囊的实际寿命并没有那么长，通常到使用8到10年之后就没有起爆了，质量也难以保证。那小贴士就是，车辆每行驶1万到2万公里之后，应该到 4S 店检查安全气囊和附属部件，也可在 4S 店进行整车保养的时候，要求其对安全气囊进行检测。第三个就是从人体工程学角度来说，刹车和油门必须有一定的辨识度。此外呢，制动踏板的行程要比油门行程大，设计的时候油门踏板会布置在舒适范围之内，而刹车踏板会比油门踏板高20毫米左右。虽然说高度不一稍稍感觉不爽，但是可以对驾驶员起到提示作用，防止误踏油门。那在驾驶过程当中，踩踏刹车时候最好不要换脚，要做到这点并不难，脚后跟放在刹车踏延长线上跟地板相交的地方就可以了。为什么方向盘趋向是地形的？其实在很长时间里面，方向盘一直都是圆的，但是在近几年呢，越来越多的椭圆形甚至是地形方向盘变成了主流。除了个性美观之外，非圆形方向盘更方便驾驶人员出入驾驶舱，还能够让驾驶员快速感知方向盘的大致方向，在激烈操作的时候有一定辅助作用。那在路上行驶到掉头转弯位置的时候，不要长时间的频繁的打死方向盘，这样做会影响方向助力液压系统的使用寿命，严重的时候会导致系统出现漏油情况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为什么雷雨天气不能加油呢？在雷雨天气加油，加油枪易将杂电流导入汽车油箱，从而造成不稳定的汽油分子加速，引发火灾、爆炸等事故。而在加油站当中，燃油蒸汽浓度相比其他地方要高，如果进行加油操作，燃气蒸汽呢会被雷击中，致使车辆和油罐发生爆炸。无论车主还是加油站，都尽量避免在雷雨天加油。恰逢雷雨，你的爱车又没油了，那么你只能祈求雷雨快点过去了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爱车宝典的特别内容，下期再见。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，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，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，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哦嘿呀哦嘿呀，只要开心就